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准备着新一集漂流议会的 Roger 期望收到你的意见。 I hope you can try your best to criticize the bullshit government and give some best suggestions. We must to do something, and so please let us have your opinion to make the program can be blessed. 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事节目。星期三晚 ，Mobile Radio Deutsch K Roger Ivan 漂流议会。 OK， 漂流议会第五集，好，又是我哋，咁今日又是星期三啦，系咪？ 系。 咁啊，即系又是循例要讲少少啲听众意见啊，嗰啲成先啦。咁其实听翻嚟 so far 咧，到依家我哋个口碑咧都原来都唔差嘅，其实。 咁我都系听你讲啦，同埋我都有上过去。 我有听 Jonathan 讲咯。 我想向区咁见到有几位真系忠实听众都留咗好多好有用嘅留言啦，系咯。对我哋节目嘅意见，咁好多谢呢啲听众嘅关顾啊！对我哋 吓，真系好啊！我先做咗四集，其实即系你问我哋系咪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好，又真系唔系。即系我同阿台长讲都系话改善空间，其实真系仲有好多咯。如果你问我嘅话，系咪？ 系 咁啊！不过我哋forum都即系相比其他网台啊，或者就算唔同网台比，同翻我哋自己节目比，都算系。多人睇嗰集咁就好欣慰啦，都咁其實我哋跟住嚟緊咧就有更加多嘅搞作嘅會，咁例如可能會請嘉賓上嚟講下嘢，即係可能係我哋 friend 啊，或者我哋真係去訪問啲議員咁樣，咁就我諗第十集之後到啦，我諗會有噶啦。 係，我哋話齋就要印定卡片啦， 要訪問就要印啦。我哋因為之前都係忙緊搞個節目嗰啲比較 technical 嘅嘢，咁就冇乜時間做啦。係啦，咁同埋仲有啲乜嘢咧？唉，死火啦！咁啊，唉，講下自己嘢先啦。咁啊，哇，終於即係我話，終於又叫有啲嘢做下啦。即係就 恭喜曬！ 係啦，即係要有份，唉，月尾就有份，即係有份，即係臨時工咬下。唉，即系叫好过冇啦，叫做 喂个市真系越嚟越淡啊！ 两个礼拜， 听你讲系咯， 我由上一次录节目到依家成两个礼拜都 冇 interview， 冇 in 个新工，就系好彩有份工，就系月尾嗰阵咬下咯，系咁 即系过多几个月都唔知点算咯，毕业嘅时候，我自己都惊紧依家。 即系你问我，我都系话好担心你噶，因为今年就毕业咯嘛，跟住你就 等于失业啊。 咪跟住你个市，你个市就算唔差，你啊政府都讲到差噶啦，依家系咪先？咁所以就系啦，我啊几担心你啦，希望你唔使4000蚊一个月。 4000蚊，如果4000蚊，我宁愿匿埋屋企算数啊，等佢升翻。 宁愿匿埋屋企算数。 咁咪讲下笑 嘅，系咯， 都要揾下积极啲， 系啊，咁啊，同埋我呢两日都比较忙啊，我自己系啊，我今晚就拍埋嗰条丧尸片啦，系啊， 哇，我都喺你嗰度睇嗰啲相啊，即系个特技几逼真啊，系咯， 咪啲灯打得靓，系啦，讲真，同埋就系啦，今日就去杀科埋啦，就讲我已经变咗丧尸，俾人嚼低埋，跟住就可能系啦，跟住听日就去游行啦，就因为夜晚就去个朋友嘅一个嗰啲咩电影制作嗰啲机构 发布会啊， 系啦，算系发布会啦，因为系啦，佢同一个青年组织咁搞嘅，咁我要去啦，我一定，因为我同佢都叫几老友嘅吓，唔怕开名啦，都系 讲下咯，介绍 主持啦，成成啦。啊，系啦，咁啊，仲有就系跟住系啦，跟住拍我自己拍嗰度都系继续去 casting 咁样啦，自己。 哇，咁你生活都算几多姿多彩喎、啊？ 算系咪？跟住嗰条好想担正，我先讲咗啦，系咯， 身高嘅问题啊， 即系啦，真系，唉，成日即系。 即系成日都系嗰样嘢咁。 呢个都系我第一次听，原来高系一个缺点嚟 嘅。好烦呢样嘢，咁你点啊？呢期你系咪你都忙啦？ 呢期猛咁去中央图书馆去揾资料啊，做功课啊，即系最后冲刺啊，都系冲埋呢几日。 你冲我呢个礼拜 啫系嘛？系啊，冲埋呢个礼拜咁就得闲啲啊，咁啊揾工啦，全。 啊，讲翻个节，系啊，讲翻个节目嗰路先啦，同埋即系因为咧，我哋真系冇乜点宣传，你见我哋 trailer 都冇乜时间录啦，好似。 迟啲有录个条啊，我哋。 会有jingle 都要录啦，咁跟住依家你嗰啲，跟住我依家都系喺 Facebook 嗰度做下宣传咁样啫嘛，跟住咧，跟住你依家系咁都系即系 join 嗰啲咁嘅讲时事嗰啲 group 啊，跟住系咁 po 上条 link 啊，都有少少简介咁样成啦。不过即系 Facebook 好鬼烦啦，系咪先？即系我依家 po 死个就话我嗰啲系 spam 啦，即系嗰啲垃圾评论啊、广告咁样啦，然后咧就唉喺度喊打喊杀，又有 ban 我又成啦咁样，即系所以变咗依家我又唔好敢喺 Facebook 嗰度即系大肆宣传咯，咁啊变咗就真系。依赖听众啦，依赖听众真系帮我哋，即系你觉得呢个节目正嘅咁啊，真系帮我哋介绍多啲人嚟听咁样咯。 即系 Facebook 嗰边可能自己有自己规矩啦，咁又冇办法啦。咁我哋真系靠人传人啦，唯有依家 暂时靠人传，即系迟啲录翻啲 trailer 咁可能好啲啦，系咪先？系啦，咁 Ivan 你又帮下手啦，你有冇 friend 听啊？你 有，系咯，我都介绍嗰啲 friend 听下。喂，都觉得几好啊！即系有啲咁嘅年青时事节目，系咯，即系唔会听得。其他太多評論員，其他可能佢哋老資格啲嘅，咁就佢嘅觀點就可能唔同我哋啦， 或者滑咗啦觀點啊， 係啊係啊， 係好啦，講翻我哋即係講五分幾鐘嘅嘢，真係喂，即係我哋即係我又覺得即係要同聽眾交流下嘅，係 啊， 即係咪即係講我哋想講嘅嘢噶嘛？咁其實今集咧就。个题目就系想讲下泛民嘅，其实即系你知道依家，即系你知道上次预算案你写文连咪扫台，即系我哋第四集，唔系 sorry 第三集都讲咗啦。 系啊，呢个好出位啊。 系啦，即系你扫，即系扫台啦，即系计掟招之后，咁跟住你公民党、民主党又即系联署，即系要。即系出个声明去谴责呢个阿社民连啊呢啲行为啊，哎呀好即系咩影响咗妖嘅神庄严啊，神圣啊， 神圣 啊，其实都冇乜庄严神圣咯，老实讲系咪先？即系咁啊，咁跟住就大家跟住就系啦，跟住大家就即系可能发现咗个问题就系喂泛民有冇内讧咧？其实即系第日仲合唔合作到咧？咁样其实。系咪先嗱 ，Ivan 啊，即系讲少少呢个问题，我想问下你见你自己点睇其实？ 我自己点睇啊？ 即系其实合作到啊啲咧？ 其实合唔合作到嘅，不过我嘅睇法系咧，依家群龙无首啊，泛民主派系，即系自从你谂下司徒华啊、华叔啊、同阿李柱铭咁等等退咗落嚟啦，呢啲主要泛民派人士，咁。即系俾出嚟民主党出嚟嘅势咧，譬如何俊仁啊、李永达呢啲咧，上紧即系上咗位啦，叫，但系好似冇乜凝聚力咯，感觉上。 即系一来佢哋政治魅力系比较低 啦，系啊， 同埋就系咯，俾唔到有啲咩有咩实事啊，或者政绩俾人睇，你公民党更加唔使讲啦，系咪？ 咁啊，我觉得社民连咧，反而阿郁敏嗰啲就好有气势啦，即系行出嚟系咪先？ 吓， 但系可惜嘅一样嘢就系我哋即系觉得佢个党系可能即系。个规模啊，同埋新成立就即系太短啊，同埋太细啦规模，咁就变咗即系出句声都好似俾民主党同公民党窒住晒，窒住晒。 同埋主流媒体都边缘化佢哋啦。 系啊， 系咯。咁其实你讲民主党，可能有啲年轻嘅听众就唔好清，即系民主派啊，民主党啊，即系啲年轻嘅听众可能嗰、那个对嗰、那个即系民主派嗰个发展又可能唔系咁熟悉。其实即系民主派嘅出现咧，大约系80年代中同末到啦，咁样。咁其实嗰阵时主要嘅民主派嘅人士咧，就即系你头先讲咗啦，阿李柱铭啦， 司徒华 啦，仲有边个咧？即系讲紧港同盟嗰阵时， 港同盟嘅时候，就刘光华都喺度噶， 估唔到啦，即系佢嗰阵时就系因为唔可以帮港同盟选又。就自立门户啦，又要公民力量咁嘅嘢啦，系嘛？咁后屘去到90年代中，大约92、93年咯。咁我唔清楚呢个听众帮我更正啊。咁就港同盟同埋呢个会点就即系李华明啊、阿杨森嗰扎啦。咁就合并咗叫一个，就真系有个政党啦，叫民主党啦。咁其实有民主派议员咧，就系、是、大约91年嗰届立法局度啦，大约 大胜啊嗰阵时 系啦，就系有阿即系一阿陈伟业啊。李柱铭、司徒华嗰啲啦，胆嚟噶啦，呢啲系咪先？仲有阿吴明任啊，就系、是、过身噶啦，呢、這个就系啦。即系呢一扎就系 初代啊，所謂初代嘅立法，即係泛民派嘅立法局議員啦。咁樣去到咁去到九十年代中期咧，就即係有呢個前線啦，又係咪先？ 興姐 啊，興姐啦，之後就其他 click 卡嗰啲咁嘅比較散啲嘅民主派政黨啊、民協啊、民協嗰啲又好耐㗎啦，其實就係咪？咁去到回歸之後咧，其實民主派就即係大家見到係一路俾人撳住嚟打咯，一路係俾建制派撳住嚟打啦。其實係咪先？你去到2000年咁，你民主黨嗰陣時都算即係未有公民黨啊嘛，即係都算係一個叫做泛民主派幾有領導地位嘅政黨啦。咁啊有呢個少壯派出走，少壯派就係邊啲啊？少壮派 啊，陈伟业啦、啊， 陈伟业啦、 啊， 即系而家社民连嗰阵， 社民连嗰阵， 陶君衡啊， 陶君衡、 郑家富啊， 系 阿牛啊，曾建成啊，呢一啲啦，咁啊，大规模脱党，一啲去咗前线啦，一啲啊独立啦，后屘就到社民连成立就入咗社民连啦，系咪？咁啊，到咗七一之后咧，就冒起咗呢个叫咩二十五条关注组啦，即系 一十三条。 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 冇二十三条关注组，二十五条关注组就二十五条系咩？就要翻嚟睇下先知啦。咁啊，即系一公民党嘅前身啦。咁啊，零六年就有公民党同社民连啦。咁啊，直到依家咁样嘅。咁其实即系你泛民主派嗰个矛盾咧，其实就都唔系依家，即系都唔系呢个社民连扫台事件之后嘅事嚟。 一早已经有啊， 一早已经有啦。其实即系说，其实由零六年开始有两个新政党成立咗之后。就已經有咯，係咪？即係同埋係選舉嗰陣時係特別明顯㗎啦。 站位，因為位真係太少啊，一定要嗰陣時啊，公民黨啊，同呢個社民連啦、啊，無論喺呢個新界西啊、九龍西啦、啊，更加係 啦、 啊，係啦、啊，呢兩度。 九龍東，九龍東有冇九龍東？ 陶君衡嗰度就和平啲，即係真係。 佢嗰度都冇乜好爭 啊！嗰度冇乜好爭啊！ 講又講六張名單爭四個位，其實就係三張名單爭一個位，因為有因為 建制派攞兩席啊，已經 攞硬你民主你。讲真，你嗰度，你嗰度，你民主，你 sorry， 民建联、工联会，喂，搵我两席啦，跟住阿肥仔，你话明嘅一席啦，咁你整翻我咪 同阿梁家杰斗 咯，胡志伟、梁家杰，跟住仲有陶君衡，咁咪三个链咯， 系 咪？咁其实再早啲就咩啊？呢个所谓小圈子选举啦，梁家杰即系帮阿曾荫权抬轿啦，系咪？仲有就系阿两太之争啦，即系其实呢啲。都突顯咗你民主派其實係有一個矛盾喺度啊！其實已經咁但係即係點解好似依家就開始激化咁樣咧？即係你自己點睇咧？其實 我知點睇，即係我覺得佢哋依啲咧，好似講咗好耐啦。學你話齋，零六年已經開始啦，就搞咗好耐，又傾咗好多次，但係都傾唔埋啦。 啱啱又諗起咧，其實就係嗰陣時開始有好多好似一啲。好有學術性嘅問題出現咗，就係、是、譬如喂，民主黨係咪沒落緊啊？係嘛？仲有咩啊？公民黨會唔會取代到民主黨啊？或者兩個黨會唔會合併啊？呢啲咧， 即係成日都話公民黨有機會取代民主黨做大佬、啊。 其實佢做過乜嘢冇人知喎、啊，真係。 我唔知呢啲，其實我唔知呢啲傳言喺邊度走出嚟啦。但係其實 即係由我開始留意，再留意翻政治，因為我其實我劈低過一排咁呢啲嘢。到我再留意翻時事嘅時候咧，其實我唔係好知公民黨做過咩嘢喎，真係 會好多陰謀論出現咯。即係成日你話公民黨點樣取代民主黨啊呢一樣嘢咧，其實如果大家聽得多，或者可能佢哋黨裏面啲人聽得多，其實都會覺得好隱喻啊。即係同埋會哇懷疑緊對方究竟係咪真係 同埋因為你士氣你都低啦，係 啊，定 係 士氣降低？ 你根本依家。好明顯，你個力量係弱過建制派。其實，你睇下，即係你國民主黨又唔生性喎，自己。 啊、 即係我唔係話民主黨一定要誒企喺一個領導嘅地位定點點點，但係你有翻個隊形俾人睇啊，係咪先？ 但係你譬如而家直選啦、啊，講翻，即係你貼票人哋又實攞硬你嘅，咁人哋又猛咁搶翻你嗰啲，即係左右遊離啊，或者勢力弱啲啊， 從來爭票，同埋你選舉啦咁啊，你就算台灣總統選舉又好，你美國大選又好，你從來都係爭遊離票㗎啦。 係啊， 係啊，即係你譬如你過黨，你都有一定有貼票，其實係嘛？不過民建聯啲貼票就唔同啲，係咪？係 啊， 係嘛？即係唉，點攞翻嚟又唔講啦？呢啲啱唔啱？但係即係你從來選舉都係爭呢啲票㗎啦。咁係咯，但係我又唔知公民黨究竟有乜本事，即係可以話哎呀有機會領導泛民呢樣嗰樣，咁又好奇怪啦。我覺得 即係可能佢哋可能。 多啲注重議會嘅事啊，但民生嗰方面真係好少睇到佢哋話落區會為啲選民做啲咩啊！ 直頭係冇啦！你依家其實你我唔講公民黨，你講民主黨，即係你依家即係你冇隊形喎，你根本入面你仲係分緊即係主流派、回點派、少壯派冇有等於有啊，等於冇啦。跟住依家同前線合併咗多排前線咁樣，係嘛？你選舉嗰期你睇金乃威咧，即係港島嗰一邊咧，你知民主黨其實真係。好似出現咗好大問題，但係你又究竟講，究竟佢出咗咩事呢？你又真係好難去。 但好似佢哋俾呢個選舉嘅勝利掩蓋咗呢啲矛盾咯，即係攞咗八席啦，係 就算數， 好似好大， 就算數啦。 冇感覺到佢之後做過啲乜嘢啊？即係除咗同前線合併咗之外，但係其實 你嗰陣時，你嗰陣時你記唔記得佢港島嗰位咧？你有幾個人話想選噶嘛？善眾佳啦， 善眾佳金乃威啦， 金乃威又行選到不得了噶啦，係咪？仲有楊森啦，就喺度拗緊佢排頭定邊個排頭啦？跟住後屘好啦，到真係善眾佳話：哦，好唔選啦，讓位俾金乃威啦。咁到阿金乃威真係去選嘅時候咧，咁就。跟住又俾蘋果咁係咁喐佢啦，咁啊幫公民黨抬轎啦，佢哋要係咪？又冇人出聲嘅喎， 冇 好好笑喎，真係好好笑，唔知點解即係喂咁佢都係你黨嗰啲人嚟㗎嘛？ 即係可能主持公道嘅人啦，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冇咗一個有人有即係有個勢喺度壓場嘅人喺度啊，或者老大哥啊去協調啊，依家冇咗呢樣嘢 啦。 系 依家你阿李柱铭都唔选啦，即系间唔中，即系阿华叔又话自己唔系党鞭啊，党鞭冇乜嘢做啦咁样，变咗咁跟住你嗰扎人，真系你何俊仁嗰啲讲句嘢都闷过你，边个睬你啫？根本你依家嗰班人又其实选到滑晒啦，系咪好明？即系好明显嘅。 嚟嚟去十几年都系呢一扎人都冇变过。 喂，即系讲即系嗰日佢谴责社民连嗰个声明咧，你其实。真係唔知點講嗰句咩呀捍衛咩呢啲行為呢損害咗議會個莊嚴神聖。喂你依家立法會仲有咩議會莊嚴神聖可言啫。喂你睇你去睇 Live 都知啦，你睇立法會例會。 嗰次一齊睇我哋。 喂你啲官員答問題嗰陣時帶你遊花園水周一樂呢答阿余若薇嗰個關於流感問題呢黐線一開始講咗成十分鐘咧，關於流感同禽流感嗰個分別啦，跟住先至開始答問題咯，又仲冇答曬咯。 係啊， 咁然後好啦，拖又佢又同你拖啦，咁啊周一樂梗係咪先？咩同你蹲啦？咁啊蹲夠20分鐘，呢個主席就會話呢項質詢咧已經用得超過20分鐘嘅時間，係嘛？咁啊仲有好多位唔知幾多位議員要發言，咁啊如果其他議員想發問咧，咁啊可能要留待其他場合啦。有喂啲官都唔驚你嘅。 同埋基本上喺嗰度冇討論空間咯，即係如果咁正經嘅話， 同埋你星期跟住你星期三嗰啲叫咩啊動議係嘛？你操天花龍鳳都冇用嘅，投完票又冇用嘅，又冇約束力嘅對個政府係咪先？咁你有咩莊嚴神聖可言咧？你根本俾人閹割咗啦！立法會嘅權力，你用講咩莊嚴神聖啫？我想問下你啦，你港同盟到依家，你理性議政咗廿年係嘛？喂，即系争取过啲乜嘢咧？真系 势力啊，反而越嚟越弱，又比唔起人哋啊！即系做地区嗰啲力量，资源又唔够， 咪就系咯。 即系声都唔大声下嘅话，我谂活络真系。 你啲议员自己都唔尊重个议会啦！我问你，张文光你坐到咁厚，先成日都叫攞部 notebook 出嚟，喂，都睇 AV 冇人知喎，真系。 喂，可能佢就系你啲教育政策嘅，其他嗰啲唔理啊。 就系咯，真系讲冇尊重个议会。系嘛？你公民党、民主党啊、民建联嗰扎认晒头三四五位啊，都未到社民连啦，啱啱啊？咁好啦，即系我哋都好翻温咗少少啦。咁啊，下一 part 翻嚟可能即系讨论下究竟，即系民主派啊，究竟应该搞掂自己先啦、啊，定系真系解决咗一啲问题先咧？应该要咁啊，翻嚟再讲。 我一阵再讲。 喂，我想问下你，你寂唔寂寞啊？如果你寂寞嘅话，你会做啲乜嘢？不妨就听下寂寞教室啊，我将会同你分享一啲生活上嘅各种话题，同埋一啲有启发性嘅信息。记住啦、哦，每逢星期二10点，记住收听寂寞教室。 好啦，咁啊，头先就即系讲咗就 brief 啊 brief 咧，即系大约嗰个泛民嗰个历史啊，或者依家嗰个形势啊，咁样啦。咁其实跟住落嚟啊，想讲即系。 依家泛民嗰個處理內外問題咧，那個方法好蠢嘅，其實 係你講 啊，即係因為你其實依家真係都稱得上係內憂外患啦，依家係嘛？內憂就係你自己內部一啲意見分歧解決唔到啦，係嘛？究竟即係社民連嗰個抗爭可唔可以接受到咧？係嘛？即係究竟理性去所謂爭取民主定係抗爭嘅方法？先至啱咧，咁啊又要拗啦。 喂，咁样听你讲一讲咧，其实都几讽刺喎。佢哋根本就系抗争出身，即系呢一扎民主派嘅人。 阿李柱铭嗰阵时就系因为 六四事件 系咯，财进派即系太斯文先至走啫嘛。 啊， 即系做港同盟，先入港同盟嘅啫嘛。系咪先？之后嗰，之后阿兄姐都瞓过街啦， 系咯，瞓街兄啊， 俾左派报纸笑系瞓街兄啦。喂，你呢扎根本你自己都抗争出身，你依家就话社民连太过激烈，廿几年你唔敢做嘅嘢， 喂，可能 你帮你做咗， 即系会唔会年纪大咗，即系惊咗咧？会啊， 咁有机会嘅，咁同埋你何俊仁嗰批又真系咁鬼流，系咪先？ 但系就唔好同我讲话佢哋成熟咗咯，即系因为思想严重。 讲咩争取民主啦？即系我冇记错第三集我都讲过啦。你香港争取，即系我私底下我同你成日讲噶啦呢个，即系你香港争取民主已经系幸福到不得了，根本系你我唔讲世界啦，我唔讲革命啊乜鬼嘢嗰啲啦，我就系讲中国。喂，你每一次嘅改变，喂系咪都系由都系唔系 talk 翻嚟噶嘛？ 一定要革命啊！即系。嚴重啲就流血啦、性命啦，去換取翻嚟。 喂，商代紂王係咪鬧走佢啊？喂，阿姜太公你係咪鬧走佢啊？請問係咪同佢傾噶？喂，你走啦，咪鬼做啦，係咪啊？喂，算喂，即係到走啊，到晚清時期，辛亥革命咪傾走佢啊？我想問，喂，唔係噶嘛，人哋真係。你睇法國係嘛？法國大革命1789年，喂，都係要流血。要死人，要流汗，要做嘢啊！喂，你香港试下威咋嘛？讲真， 喂，佢哋尊贵嘅议员嚟噶，点样放下身段、啊？ 食屎啦！要话佢尊贵，有乜尊贵 先？即系佢哋话自己啦、啊，因为其他评论又系咁。 似咩样啫？依家真系，系嘛？有咩做过啫？你点样称得上尊贵议员啫？你尊贵议员，你尊贵，因为你系人民选你出嚟。 唔系咯，即系激啲抗争下，又去投诉呢样。 系咪都 话 佢哋唔恰当？喂，恰唔恰当？系我哋呢，即系社民连做紧嘢，恰唔恰当系我哋。是我哋去判断㗎嘛，我哋投票佢哋㗎嘛、 啊、 我第三集讲得好清楚啦，佢讲到明㗎啦，已经係咪先。 即係我哋呢啲咁投票俾社民连嘅选民都未出声，係咪先。 佢入到去会点做，同我哋讲得好清楚啊，係咪先，就係搞事。係咪当然亦都会为基层去争取抗争。 即係如果我哋唔鍾意呢种方式啊，咁四年后。 我选佢喎。 我都唔会选长毛啦，而家长毛未係高票当选。係咪 四万几票啊，你哋咁啊，真係。即係同埋係啦，即係同埋你讲返外患嗰边，就係即係你争取民，即係争取嗰个2022双普选啦，係咪跟住可能有23条啦，又就有建制派啦，各样各样啦。咁其实你讲返内嗰个问题，我觉得喂，你真系唔使你认同嘅喎，社民连嗰个方法其实系认唔认同留翻啲选民做嘅，其实 佢哋有佢哋自己做啊，真系。 我谂你一队波你过国嘅啫，你依家就 系 啲后卫喺度话啲前锋， 前锋入波。 同埋啲前锋入波啊，入得太靓啦，系咪啊？有乜分别啫？喂，真系好好笑呢样嘢，系咪？咁你喂，你真系唔使你尊重，但唔系真系唔使你认同啦、啊。首先，但系你尊重佢咯。 即系我觉得佢哋应该集中翻啲去，即系对翻外。 喂，你嗰日你咪食花生睇戏咪算咯？你做乜出声？你出个声明谴责？喂，即系你出个声明去谴责一个人系好大件事噶啦，其实系。 系 啊，譬如好似，即系我举个例，好似。Ivan 咁样，佢唔鍾意我成个节目都系我讲晒，系嘛，声大大咁样，跟住即系佢私底同我讲，咁可能冇嘢嘅，系咪先？即系我同佢可能倾得掂，我冇事咯。但系如果佢譬如佢出个声明咁话我嘅话，喂，我可能要同佢反面 嘅， 即 系好严重嘅， 好严重。你出个声明好严重啊，已经即系你如果譬如你话系嗰啲政党都算，你话敌对政党都算啦，系咪先？但系嗰个自己人嚟。是 我想话呢，即係佢既然即係睇到话呢个社民连啦，即係为咗其实即係可能好多 基層嘅市民去做一樣咁嘅行為嘅時候，咁佢哋作為一個啊，又話自己地位高啲啦，又律師啦，又醫生嗰扎啦， 係 咯，即係佢哋 莊嚴神聖嘅， 係咯，即係佢哋應該去講翻你哋頭先所講嘅對外嘅嘢咯，即係例如喂，咁而家曾蔭權又話啊，將個普選諮詢又推到第四季啊，咁點解你嗰啲又唔走去出多啲聲咧？你又喺度做咁多譴責嘅樣嘢， 你又唔敢喐，喐政府， 政府又唔敢喐，咁你 廿三仲有啊？你23條啊？2012雙普選嗰啲喂，有排你頭痕啦、 啊！ 你用、啊、即係你仲你即係用要自己鬼打鬼，係咪先？你建制派咪係咪？即係你益曬建制派， 建制派咪坐喺度睇 開心咯， 戲咯 高興咯。跟住仲有咩？澳門嗰單啦、 啊， 係嘛？劉江華真係，唉，真係食塞米啊！呢條友係嘛？應該尊重，佢都冇尊重過我啦。我都喂，我冇出入境權利啊！黐線嘅真係。喂，你紐喂你美國你紐約去呢、這個去呢、這個去呢、這個去邊度咧？去華盛頓。喂，使唔使使唔使使唔使要咩㗎？使唔使要 黑名單係嘛？ 使唔使黑名單啊？請問係嘛？喂，真係低啦！喂，回鄉證都俾人笑咩？回鄉證啊，大佬！ 喂，即係難聽啲講句啊，澳門啲賭業都係香港人帶俾佢啊！以前 你唔好講咩，你回鄉證你都笑死人啦！ 咪咯， 咩叫回鄉證啫，大佬？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人民係嘛？我翻大陸要有個 pass。先翻得去，好好笑啦！呢样嘢已经，我冇出入境自由啊！ 咪咯，喂，即 系 撑开啲嚟讲，不如依家香港政府成势推行赌业咧，香港话点都过 唔 到 澳 门啦！依家 去喎，依家 我哋两个可能迟啲都 bad list 下，系咪先？ 唔系即系如果我哋俾人 bad list 咧，就漂流议会已经做得好起嘅时候 啦。 系咪先？喂，真系好含蓄啊！如果系咁，系咪先？即系咯，即系我觉得要真系要搞掂翻一啲，即系搞掂翻出面，你先至去处理翻内部。 同埋泛民派可以借今次啦，睇下叶刘淑仪真系咩叫对外啊？就做咗个示范俾佢哋睇啦。即系真系批评阿李少光点解唔出声为香港人，系咪先？人哋立23条唔俾我哋入境。喂，人哋以前 啦，真係葉柳好過你嘅，真係。 葉柳以前推銷23條，而家都出聲，你哋 唔通喂佢都唔佢都唔會因為自己嘅政見，即係去話咩啊？即係去 偏袒自己係 咯， 偏袒政府啊！ 劉江華擦鞋擦上腦啊嘛，你呢個問題好嚴重啊嘛，你無端即係你係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啊，走粉啊，唔俾你入啊正路啊，係咪先？ 而家連學者都唔俾入去， 學者喎，遲啲會到我啊，即係網台主持人嗰啲會唔俾入嘅又係嘛？咁啊，真系冇啦呢啲，但系你即系同埋，我觉得你社民连呢个新兴嘅政党咧，即系佢嗰个抗争嗰个手法啊，或者议事嘅方法咁特别嘅时候咧，你其实即系你知好多香港市民都唔未必会接受到啦。即系譬如你掟招数台，你开头都话咦好似唔系咁好咁啦，咁后你都要啲时间接受啦。 喂，即系其实咧，我啊想即系你头先讲翻市民唔接受呢样嘢，嗱、我讲一讲自己的感觉啊。我香港市民咧，从来都唔对政治关心嘅。就是因为社民连做咗呢一啲嘢，即系做咗啲比较激进行为，先去睇新闻啫嘛。如果唔系坐喺 你 都傻啦，系咪先？ 唔系咯，即系、就是、我觉得你泛民，你根本就有个责任，即、就、系、是、OK， 你唔即系你其实你明白佢意思噶，点解要咁做？你知噶一定，即系。如果咁都唔明嘅，咁你哋就真系唔好从政啦。 唔系咯，即系你以为啲市民即系咁得闲啊，唔翻工嗰啲日日抱住部电视听你哋讲点样开会、啊？ 教坏细路，黐线，大人都未必睇啦。 系啊， 啱啱 都唔睇 啦。点样教坏细路啊？请问 系啊， 系嘛？即系我觉得你就算泛民，你唔认同佢哋嗰个方法，你要尊重之余，即系你有责任，你用市民解释佢点解要咁做。 冇错， 系咪？我哋香港多元社会嚟噶嘛？即系你始终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咯，系嘛？你依家好多香港人系嘛，仲恃住自己系嘛，有一个即系喺一个国际大都会啦，所谓系嘛？其实根本系精神自足嚟噶啦，呢、这个好明显系咪先？即系仲觉得要哎呀要理性啊和谐，仲走去笑你台湾嗰啲咁嘅议会文化咧，好粗暴啊！喂，人哋可以一人一票选个总统出嚟噶，人哋嗰啲立委啊都系即系叫立委啊嗰啲议员系咯。都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嘅，冇咩功能组别啊，又冇有自动当选嘅，大佬。 系啊， 喂，你有咩资格笑人？因为连个市长都系自己选嘅。 即系好似你咁讲啦，左派同埋大陆啊，成日话香港崇洋媚外啊。咁你睇下美国人哋嗰边啲议员，咪又系咁样，即系选总统就连身家，人哋几代人都刮出嚟讲嘅。 民主党嗰个党内初选咋、 啊， 早。 对上三代都要刮翻出嚟讲，你做啲衰嘢系咪先？ 系啊， 即系你讲翻选举嗰个又系啦。喂，话即系你睇维基咧，你睇下阿黄毓民啊、长毛啊几个嗰啲嗰啲咁嘅 portfolio 咧，都系写话呢个社民喺选举期间追击公民党。 系嘛？ 追击公民党，喂，知咩叫追？即系 喂， 呢 即系好负面嘅字眼咯、啊，其实 同埋唔系事实咯，喂， 系啊， 即系你其实你嗰个公平竞争啫嘛，好老实，你一齐选就已经系对手嚟噶啦，嗰个系公平竞争，唔系一啲政见上嘅互相攻击啊嘛，咁喂。即係同埋講嗰啲係事實嚟㗎喎，你譚香文你係有叫所有納稅人都要搵會計師幫你報 税 嘛，你湯家驊你係有叫李柱銘選返功能組別，嗱呢個極度戇居嘅，有病嘅完全係，係咪先？佢就係功能組別出身，跟住選返地區直選，跟住你依家叫佢選返功能組別， 可能佢覺得 佢又叫香港民主之父， 可能佢覺得地區直選太辛苦啦，都係功能組別屈機啲啊。咁辛苦啊，选得 喂，你自己派人选啦、啊，你叫李柱铭，你叫第二个，喂都明啊，系咪先？嗰个叫香港民主之父，系嘛？你叫佢选翻一个小圈子选举，系嘛？你谂下咯， 即系自己啲选民听到都唔会选 你、 啊。你 讲翻选举，你话民主啊，社民连追击你，系嘛？喂，嗰阵时啊，名都未报，若未大大声同啲记者讲，哎呀，我哋配票好难嘅。系嘛？喂，你如果想配票，喂，你觉得民主党社民连唔配合你咩？会、 啊、 一定肯噶啦，点会唔肯啫？系咪先？系你哋咁厚面皮嘅啫嘛。 即系感觉上，即系倾都冇倾过，即系直头话，唉、哎，你班低等嘅，唔好同我倾咁多啊。 系咯，你 又 争要做票王，系咪先？唔系话低唔低等啊？佢哋自己想起朵啊，根本系话好难配票、啊。 即系做个大党啊，即系好似 咁咪就 系 咯。跟住你依家选嘅，喂咁好啊，咁你唔配票，咁咪揸正同你组，咪自己搲票咯。有问题啊？请问点叫追击啊？你话黄毓民，你话即系你话黄毓民佢喺即系论坛嗰度追击呢个公民党、啊。喂，你有追开啲论坛，你都知啦。你真系社民连同公民党嗰个正面嘅辩论得两个。啊咁多个论坛计埋得两个，一个就系香港人网啦，即系佢哋网台自己搞过啦。 系 一个就系香港电台，香港电台仲系毛孟静辣人先嘅。 系 咁要追击，咁要追击。 毛孟静自己根本口才都唔够啊，郁敏妮啦。 喂，佢直头系佢直头系五区加埋，唔计嗰啲假交候选人啦，唔计嗰啲咩萧思光啊，做咩啊？ 即系赌钱落海嗰扎啊？ 唔系咯。唔計嗰個叫乜鬼柳玉成嗰扎啦，佢真係五區入面候選人嘅論壇，邊佢係最差喎？基本上你自己上翻網睇，佢點樣值一個位啊？喂，你梁美芬係流啫，但係毛孟靜坑流啊嘛！即係你其實明眼人都知你佢係選輸自己多， 即 係 輸咗啊，揾個藉口去賴啊！佢哋根本就 你講翻 自己表現唔好， 你講翻香港人對社民連嗰個印象。唉，你香港人睇落你都冇命啦，真係係咪啊？即係有啲我頭先同你講過，我哋有啲 friend 啊，住慈雲山，以為自己住半山，大佬啊，好心理啦！你住屋邨、哦，我真係覺得真係好心理啦。 即係佢哋， 你有乜咁尊貴啊？話社民連，即係嗰陣時啱啱開網台嗰陣時，叫我唔好講粗口，好似鬱敏咁喎。大佬，我講粗口，我都心理善良啊，係咪先啊？我開呢個網台都係為民請命啊！ 即係好多人都好多藉口嘅，即係去抨擊啊呢、這個社民連，即係可能 即係睇表面咯、啊。你香港人就係、 是、即係早一排社民連啊，幫啲即係監獄嘅人啦、啊，即係坐監嗰啲。人又话即系帮我哋争取到有投票权啦，哇！到时会唔会又俾人屈话？喂，同啲罪犯勾结啊，咁样有案底人士交流， 即系表面都不得了，系啊！即系扫台啊，激少先话，好激啊，咁粗鲁啊， 咁都叫激 人啊？夹埋细路啊， 身体接触都未有、啊，真 系。即系讲真，佢一日打人，我就会 我打人，我哋都唔赞成， 系咯， 打人 喺度 闹佢 就会。系咪先？咁你依家做过啲咩啊？扫佢台啫嘛，掟蕉冇掟中啦，所以好想掟中佢，系咪先？咁但系都冇啦，系嘛？ 嗱，听日就有啊，即系就嚟游行啦。咁啊，睇下佢哋班人会唔会出下嚟咯？即系公民党嗰阵， 梗系唔会啦。你冇听毛孟静讲啊？系嘛？我哋唔会轻易游行、啊， 即系星期日 游行都冇啊！ 星期日要过翻啲中产嘅生活，叹咖啡啊，叹下报纸都唔走出嚟上下街。 真系你社民连嗰只去抗争啊嘛？我话幸福到不得了啦！真系、啊、你点会争取民主？你系托翻嚟噶？请问你即系共产党都唔使惊。 惊你啦、啊！你班人流嘅、啊、大佬， 佢哋又坐享其成啦、啊，即系到时可能七一啊，或者三一五多人上街， 啊、成功争取、 啊，又或者成功争取啊，又话自己泛民派啊， 你唔单止香港人表面啦、啊啊，你有啲。有啲真係受過高等教育嘅，上次好似前兩日聽呢個哇哇哇打到嚟啦，咁咪訪問阿長毛嘅，不過嗰就唔係問啲時事嘢嘅， 講愛情嗰啲， 係啦，你知啊嘛， 知道， 即係開頭都問佢一啲即係關於議會做嘅嘢啊嘛，唉，跟住呢個黃義興係嘛，又即係佢喺度又喺度，即係呢個叫才子啊，各位係嘛，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啊。系嘛？喂，唔知人哋嗰、那个，唔知人哋长毛嗰个激烈抗争背后意义系咩？都系话人哋诶、欸、做 show 喺度玩啊咁样嘅。唉， 做 show 呢啲叫大学生，呢啲叫才子，呢啲人出到书啊，各位系嘛？你死唔死啊？ 即 系读屎片呢啲人跟。 即系如果真系可以做 show 喺度玩，可以攞几万蚊人工啊，个都唔拘啦，系咪先？ 系啊，我唔怕做啊，真系系嘛？呢啲叫学，呢啲叫咩啊？呢啲叫才子啊！ 即 系 你见过你嗰之前 interview 有见过啲咩议员助理嗰啲啦，系咪先？喂，嗰啲人即系嗰啲议员助理都要做好多嘢去帮个议员，个议员亦都要谂好多议题啊、民生嘅嘢。喂，你估真系？掟隻蕉出去咁樣又可以做議員咩？ 你咪見識到嘅呢啲受高等教程度嘅人嗰、那個程度幾低咯，唉，輕講真係，唔識講啊真係，即係總之一句啦，即係你依家其實你講咁多嘢，其實即係都係社民連嗰個立場，一來係值得尊重啦，都應該要被尊重啦，亦都要同市民解釋翻啦，即係同埋。即係同埋依家唔係去喐自己人嘅時候咯，係咪？你跟住你仲有好多挑戰啊！你跟住民主派，咁所以你即係拆掂嗰啲挑戰，係嘛？先至再搞掂你內部嘅問題啦，我覺得係咪？ 先打敗敵人，跟住先至再爭都未遲啊！到時 係啦，咁啊翻嚟就講下即係民主派第日即係究竟仲有冇偈傾啦？呢個問題咁就陣間翻嚟， 一陣再講。 拜拜。 啲咁录啦，我哋叫食多啲，食多啲，食多啲，咁样得唔得咧？你觉得？ 好得， 好得啊！但系好似好懦咁样嗬。 系咯， 不如你求其录下就算啦。 我唔求其，我认真嘅。 咁你讲啦。 iPhone 热啦，会同新假期杂志咧，会喺3月6日夜晚咧，就举行呢个新假期餐厅搜寻嘅听众交流会，费用就全面嘅，吸唔吸引啊？ 吸啊！ 咁想知道详情咧，就可以留意 iPhone 热节目啦，同埋系我哋 iPhone 热 Forum 噶。 食多啲，食多啲，食多啲。 其实头先咧，又即系讲紧一样嘢，就系、是、你民主派咧，应该搞掂咗自己啲问题先啦。唔系，应该搞掂自己问题先，应该搞掂咗啲大议题先，之后其他嘢咧，先慢慢再倾啦。咁但系即系你想倾嘅时候，就唔系人哋都想倾噶嘛，系咪？咁啊，到底第日民主派即系到底仲有冇计倾咧？三个大党啦。即系我想问你啦，啊、即系你其实依家咁啊，其实你觉得民主派仲应该团结啊，或者仲团唔团结到咧？即系头先都问过你噶， 即系你之前其实都同你讲好多呢个问题啊。 系啊， 但系我只系觉得要团结嘅可能其实都仲有喺度嘅。系 啊，即系点样？我哋之前咪揾咗例子咧，就话人哋隔篱民建联同公民党，即系呢个工联会系啊，其实人哋都系一个。即系一个标榜呢个低下阶层啦，即系工联会嗰边，咁建民建联，咁另外自己又系保皇党啦，咁佢哋都可以生存到，两个有阵时都会嗌下交啦。 因为分工好啊嘛， 系啊，分工好。 即系民建联，因为你见到就系佢主打中产啦， 系啊， 你工联会就系头先你讲啦，即系嗰个打工主打基层啊， 基层啊， 打工仔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同社民联嘅关系都 OK。 你有冇听过之前阿陈婉娴啊，即系工联会阿娴姐都猛烈抨击呢个民建联噶，即系选举嗰阵时 点啊？ 即系话佢哋啊，点解配票配得咁差啊？同埋民建联好似 佢哋使自己配票，唔系有人帮佢配嘅咩？ 同埋民建联另外又即系想食埋工联会嗰啲位啊？ 唔系中联办配嘅咩？佢哋 唔系啊，佢哋即系要 自己配 啊！表明立场啊！阿娴姐都有系咯，即系佢哋其实都有呢个内控嘅问题嘅，系咯。 但你又真係好快 倾掂啦，之后都冇嘢㗎依家係囉。 即係咁，但係你觉得应唔应该即係仲即係你觉得都系团结到嘅。 团结到。 但係即係我自己都系即係我觉得唔系会团结到啦，系应该要团结啦。不过但係去到一啲大议题上面就好难保证仲会企喺同一阵线囉。即係你套返阿长毛之前讲就系难免一战囉。你问我就系即系 应该要团结，但就未必团结到，因为即系你知社民连企得好硬啦，二零一二双普选你唔似得。即系公民党啊， 又话二零一七啦，即系又推后啲啊， 话话谂下话，哎呀都冇用啦，争二零一二咁样谂下点选好过，即系呢啲叫民主派争取民主啊，各位系嘛，你又冇即系翻屋企瞓觉啦，唔该你，你做民主派一个反对派系嘛，一啲骨气都冇，可以够又易妥协。你点争取啫？ 即系我觉得佢哋嘅立场就系嗰排03年七一，即系见到多人上街啦，就觉得自己政治筹码多。 即系好似你俾我就要咁样咯，哎有嗰样嘢就得啦。喂，你俾屎我又食啊？ 即系到到依家个，即系我觉得个形势啊，佢哋见到可能啊2012个普选机会因为细咗啦，即刻就转态，即系冇咗之前嘅立场咯，好容易就俾人好容易影响到啊。 佢嗰阵系咁啊，你如果有听阿余若薇咧喺 My Radio 萧若元嗰个节目咧，咪同佢讲财政预算案，即系一加码200亿咧，佢就会支持啦咁样嘅。咁即系阿萧若元都问，都喺度同佢即系访问佢，究竟即系咪都会投票赞成啦？咁啊，余若薇都话会，因为咧，如果唔赞成咧，就连嗰少少钱都冇埋啦。即系佢嘅 logic 就系咁咯。 系， 即系 人哋俾少少你就已经当系恩惠啊，就唔会争取多啲嘅。 咁要争取啦，各位啦，呢啲就叫争取啦。咁你谂下呢啲，即系呢啲人仲支唔支持一个啦？即系我哋自己系社民连选民，我又唔系话即系要你哋一定要支持社民连先得咁样。即系你觉得你觉得啲政党废嘅， 各有各立场啦、啊， 又冇问题系咪先？但系即系咁系咪叫一个争取？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谂谂咯。 即系呢个系一个妥协咯。政府话乜就乜，咁你同民建 咁你其 实有咩分别？ 你其实睇到，你其实睇到一样嘢就系、是。佢哋根本嗰个斗争嗰个方，即系嗰个争取一啲嘢嗰个方法都已经唔同。其实喺咁大分歧之下，系好难合作到咯。即系当然，我系好想我哋团结啦。 但系你如果，但系即系好似你咁讲啊，即系好难合作到咧。其实对个大议题真系有啲危险啊。即系你都知啦，立法会投票三分二就过到噶嘛，即系啲嗰啲议案嗰啲。 系啊。 咁如果真系两边分裂咗嘅话咧？譬如你23条立法啊， 咁又冇得 倾， 咁咪睇下，即系咁咪睇下自己立场咯。咁又即系当然，你话会唔会一定过唔到三分二？又唔会，但系就个机会就细啦，定 细咗，同埋又要倾好多嘢咯。可能到时中间又要协商啊，又到时又输送下啲利益啊，咁就好麻烦啦、啊，搞到嗰啲 系啦，即系主要就系佢哋大议题，你都站唔住脚，系咪先？一啲大是大非，譬如你普选都系啦。你一系突然间公民党唔知做乜又话，哎呀要坚持2012啦，系嘛依家系咯，先至 见到舆论即系唔赞成佢哋嘅睇法，即刻转态啊！ 梗系唔赞成啦，跟住有时咧喺隔篱 APM 咧嗰间书局度咧立咗本书，我唔开名啦，因为我都唔记得系嘛、 啊。 有一个人佢话哎呀，即系虽然你2020嗰个系假普选啫，系嘛？不过你唔排除会好似你国民党，即系台湾国民党咁样，会弄假成真咧。即系，我觉得社民呢个人就真系冇乜脑咯。我觉得点样 弄假成真化？人哋 弄假成真，喂，人哋都系民主，喂，人哋都系解除党禁嗰啲啊，都系民进党打三打四打翻嚟噶啦。即系你乜都唔做，你觉得国民党会开？即係會開放黨禁啊！真係有，真係可以即係一人一票選個總統出嚟，有呢啲。 即係你講翻台灣啦、啊，其實到最後啊，你陳水扁貪污咁多，最後得出嚟嘅票數其實大家都係勢均力敵，即係唔係爭好遠。如果唔係施明德之前發動倒扁嗰啲咁嘅行動啊，哇！睇下聲勢浩大啊，人哋即係可能先影響到啲。 你點可以？你根本你2020嗰個方案根本就揾笨，你聽落去。喂，仲可以？喂，立法會點解仲可以有功能組別啫？係咪先？喂，嗰啲人喂選到死，喂有啲真係好似霍震霆啊、呢個詹培忠啊嗰扎，喂做到死喂佢都要做啊，都係自動當選嘅，冇人會爭啊嗰啲位。喂好，喂即系你几时踢过场波咧？系你踢都未踢输14-0啊？请问 喂，同埋 冇嘅， 同埋我唔明点解佢业界里面嘅人数咁少，佢哋点解可以一个议员可以代表咁多个市民啫？即系反而嗰卅个选出嚟嘅权力又咁低、啊， 有啲行业即系、跟住你有啲行业即系嗰个营谷，即系根本系香港接近消失咁啫。渔农界做渔农嘅咩？依家渔农界喎，区议会咩？区议会啊， 捕鱼嗰啲。 区议会又有功能界别咩？区议会啊，跟住演艺出版体育，黐线关咩事啊？三个 跟住有一个位就是霍震霆啦，咁啊代表咗三个界别啦。系咯，边有咁嘅制度啊，大佬？ 即系议员应该 接受啊， 议员应该系全能咯，即系有人敲上门，咁你系要解决噶啦，而唔系话喂你好似政府咁，你去边个部门，你搞掂啦，系咪先？即系度度都推卸责任嘅，系咪先？做议员唔得噶嘛，即系做议员一定系要你有市民上嚟揾你嘅时候，咁你又要去解决呢啲问题噶啦。系咪？ 即系讲翻写文嗰个人嗰、那个即系嗰条把鬼啦，真系、啊！即系你仲要攞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比，系嘛？即系你中国共产党仲有诚信嘅咩？其实你民主个议题上面，喂六四都未平反啦、啊，话、啊、要住先，系咪？可能弄假成真，你啲黐嘢真系，仲点有得搏啊？ 等到佢死嘅都未必会出现。 唔系咯，喂，你讲真，你唔讲香港啊？香港民主你都讲咗30年啦。你推而廣之，你講到中國係嘛？開始有一個即係開始有一個要脱離呢個君主專制嘅意識，就係晚清改革啦。你知道有一個叫做即係有一個叫內閣啦，係嘛？但係嗰個就滿人多過漢人㗎啦。即係由開始有一個有憲制嘅意識啊，係由1901年開始到依家成百幾年啦。 都冇變過啊！中國都 寸進咪咯， 退步添仲感覺 上係。你香港依家你扶起即係。即係爭取中國民主嗰個即係叫先驅者啦，你班人都咁唔爭氣，咁企唔住腳嘅時候，係嘛？ 即係大家都可以睇下澳門啦、啊。 即係你絕對有，即係你絕對咁，我點可以話唔會難免一戰啫？點可以話唔團結到啫？ 係， 仲點可以話團結到啫？係咪先？大家啲意念都係差天共地嘅，係咪先？ 即係想我都想講下澳門啦、啊。開頭又話啊，啲議員要直選啊，到最後選入去嘅全部都係 好流啊！澳門民主派，啊、 民主派做啲咩啫？ 佢哋自己23条都要香港民主派幫手，好流啊！澳門民主派， 即係睇落去自己都覺得好唔即係唔爭氣咯、啊。澳門如果香港都係咁嘅話，即係我諗我真係唔係好想再住喺度啊！到時係咯， 誇張，唔好想再住喺度。 啊！即系讲句嘢，我同你开台都唔可以讲嘢啦。即系如果系咁嘅话， 就 系 咯。 即系言论自由都冇晒。 之所以即系虽然咧，你话真系难免一战就好难团结到啫。但系即系有啲人话即系鼓吹呢个社民连应该脱离泛民咧，我又觉得呢啲人煽风点火，我好唔赞成嘅。 例如啊，边个讲过咧？ 唉，就系李鹏飞咯， 飞哥啊。 唉，真系好听啲，咪叫飞哥咯！即系我都唔明有乜江湖地位呢个人，系嘛？即系佢又喺 Now 度接受一个访问，当然有啲就即系当然佢有啲讲法，可能系 Now 佢自己套落去嘅，即系佢又觉得即系社民连休行为好嚣张啊，即系已经成为泛民嘅负累啊！咁有啲就即系呢啲就系嗰个旁述讲噶啦，我唔知系咪啊李鹏飞自己本人讲啦，系嘛？即系佢自己就话。哎呀，你社民连同泛民嗰个理念咁唔同啊，坐喺度冇意思啊，都冇乜即係你为相同而即係为咗团结而相同嘛，冇乜意思啊，冇人不如泛合会都唔好去啦咁样。唉，呢个老人家真係我都想我都想话佢老坑，我都费事啊，真 係。即係言论自由我又估唔到佢啊，但我觉得佢不如 冇问题、 啊、不如你学下即係阿司徒华同阿李柱铭啦，退咗休之后人哋点会讲咁多嘢出嚟。 李柱铭都会写下文， 写下文，但唔好似佢咁咯。 即系，唉，呢位老人家啊，喂，人哋社民连、民主党、公民党都冇话要决裂啦，几时到你出声 啊？真系，系嘛？即系呢个人又话支持民主，我觉得好好笑，系嘛？即系呢个自由党前主席，系嘛？又人大常委，系嘛？同中国。关系咁好，英国佬嘅关系咁好，跟住你同我讲你支持公民党，我觉得好好笑啦，真系。 喂，呢啲真系左右逢源啦，完全觉得佢系。同埋你头先讲到，系啊，同埋你头先讲到佢话，哇，点样讲泛民派点点点？喂，不如你讲翻你自己创党嘅自由党里面嘅内乱先算啦。 你真系好翻屋企瞓觉啦，真系。 系啊， 几时到你出声啊，大佬？系嘛，人哋都未话合作唔到啊，分唔合作啦，分裂啦，唔去泛会啦。人哋都未讲，喂，你根本就挑拨离间。 系啊，即系扮中立就喺度讲啲懒系 中 立嘅嘢。 越老啊越糊涂。 啊， 嗰阵时自由党系嘛，咪即系佢地区咪全部收皮嘅。 系啊， 跟住又话诶、哎，自由党气数已尽， 自己创党，竟然话 点会讲啲咁嘅嘢啊！真系，你叫仲喺党，我班人点做啊？即系呢条友啊，越老越糊涂，李柱铭都要话下佢噶啦。系嘛？嗰阵时又话，唉，民主派嘅未来都系掌喺公民党手上。 喂，你叫嗰啲人点算啊？之后真系系咪喺当面嗰啲人点算啊？ 即系自己都踩自己人啊！你自己江湖地位高啫，就唔好以为自己 我唔知你鹏飞有咩江湖地位高，其实 唔系啊，咁佢真系识得多人嘅，不过太多嘢讲啊，真系。系咯， 太多嘢讲唔紧要，睇你讲乜嘢咯，啱唔啱啊？即系人哋都未出到声，系嘛？几时到你讲嘢啊？你唔系挑拨离间乜嘢啊？系嘛？我够可以话你系，系嘛？你中共派来喺度离间民主派啦，我够可以咁讲啦，傻地嘅真系，有病呢条友系咪真系？跟住你讲翻李柱铭，其实。即系佢之前就写咗篇文就撑社民联嘅，其实即系其实你到底即系民主派对社民联嘅行为应该有一个点样嘅睇法？即系好明显啦，咁我 post 上 forum 啦，咁佢都话，即系你社民联嗰个行动根本就一路，即系其实社民联一路都不屑其他人支持噶啦，咁其实都系做翻议会抗争啫，咁啊所以佢好支持社民联呢种做法。喂，你堂堂！民主党创党主席系嘛都咁讲啊，你班人就好瞓啦，真系啱唔啱啊？ 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过啦，民主党咩起家嘅靠就系、 是、 靠六四啊嘛，抗争。而家去咗边度啊？嗰啲力量系嘛？ 你自己个党一个咁德高望重嘅人物都咁讲， 系 你就好自己检讨下啦，好潜水啦，仲喺度讲要话佢哋破坏议会尊严，要谴责佢哋系嘛？你真系有种你就真系即系直头动议话要踢走佢哋三个咯，我讲咗啦，第三集系咪先？你有种咪踢走佢三个咯，系咪先？你又做唔出，系咪？ 嗱，不过讲翻啦，如果你头先话整合问题啊，泛民，即系如果真系有力量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咁你话公民党同社民联啊，已经嗌晒大交啦，两个都应该都好难倾得埋。咁我觉得如果真系要做呢样嘢，真系要靠民主党嘅机会啊大啲啦，虽则都系唔可靠。 即系嗰个系乜嘢？即系你只系 即系整合泛民， 整合泛 民系啊，真系可以合作翻。 咁佢始终即系十几年，佢都系民主派老字号嘅，咁佢。即係都有一個咁嘅責任嘅，不過你睇何俊仁，即係其實社民聯由選舉之後已經話要啊同即係公民黨和解啦，咁嗰陣時都係選舉啫，咁第日做嘢都要團結㗎啦，係嘛？咁啊揾何俊仁幫手啦，即係你揾何俊仁啊，真係死得啦！佢又話：，我哋又唔係啲。我又唔係啲咩江湖幫會咩，唔使揾個人嚟做和事佬嘅，唉。即系你可以讲乜嘢啊？ 即系我俾嘅意见，即系我俾嘅意见就系觉得佢嘅力量系最大啦，暂时，所以 佢都亦都有咁嘅资格。 系啦，佢有咁嘅资格，即系虽则佢做出嚟系唔好睇，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最后嘅希望嘅话啦，真系民主党都可以做翻啲嘢嘅。即系又见到佢近排同前线合拼咗啊，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真系 handle 到好啲啦，俾人感觉好啲啦，咁可能睇下。陳偉業啊，或者阿梁耀忠嗰啲獨立員會唔會同佢傾下啦，即係合作下。 點都好啦，即係泛民團結咧，即係我哋都係有運行嘅，始終即係亦都應該要團結啦，係咪先？即係你始終最大嘅敵人就係建制派啦、政府啦，同埋即係中共咯。喂，咁啊，下集咧就講翻啲同年青人實際啲、實際啲嘅問題喎，A level 喎，A level 中史科咁啊，真係大家要及實我哋啦。咁如果你唔啱嘅，咁咪俾下今年考 A level 啲人聽咯，係咪先？咁啊，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下集再見。